好，就是之后就是 LINE 上面联络而已。 那他有结账吗？那一笔他试穿？ 我跟你说，气疯，他没买。 干， 气疯哎！倒等来呗。 气疯哎！ 气疯、欸！ 那我的付出算什么？ 对啊。對啊， 我就问一句，我的付出算什么？ 你就问一句， 因为你是抱一下，你没有握一下。 我有在想这件事，如果今天假设，如果我碰了呢，他是不是就买了？ 你说你弄脏， 我觉得碰了会买。 你弄脏了，你要买。 我觉得碰了会 買、哦。你把它弄脏了，你就要买。 你要不要去站柜？ 欸、你 大家好，我是奶鸡。 你要代班的时候叫我。 真的、欸。 哇，真的，所以他没有买， 他没有买。 以后只要有试穿裤子，想办法让他们弄脏。 我就再也没回过他了。 真的哦，我这样不行， 我也不行哎、欸。 你不能用这种招式，就是要我们的贵哥进去，然后你又在那边。 对啊，因为我努力一定要有成果啊。 真的， 你努力什么？你也不过就是抱一下，Hello。 那是心里的挣扎。 对呀、啊。 哎、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抱呢。 你把这一集传给他听，叫他回来买。 你在开玩笑哦？ 对呀、啊 欸。他说你在开玩笑。 查 先生， 你不要再给我用你平常的语气、 啊欸。不是，那我要问他，你们如何结束这个很尴尬？因为他一定要走，然后他又没有结账、那你怎么后来那个 ending 是怎么来的？ 那你抱完拍拍他完之后怎么结束？你讲什么话？ 我说外面没有人，我要赶快先出去。哦、对啊，说我说没有叫姐帮我看。我有留那个后路。 然后他 就 说 出去，然后后来他说我还是觉得裤子有点太紧、我说是，我还是我帮你调其他尺寸。他说。我不怕其他，就是可能太长或者什么什么，就讲一些垃圾话这样，对 推脱。 我就说好吧，那算了，反正你就再看之后有新的你再看这样。但我就是下定决心不会再跟他 聯絡。不要，因为我觉得不阿莎里耶。 对啊。 因为如果你阿莎里的话，就是那种哎，我要抖啊。 对啊。 就是有一点像是你在比如说在喝酒的地方，你要撩我，你就是要买酒给我喝。 哦。但是如果我有酒的话，你可以请我吃 cheese 条就好。 之类的，对，或是什么炸鱼薯条。 点餐点起来、 啊、 等一下插个话Peggy 我上次跟你讲说我们去喝酒如果肚子饿、我们会跟朋友许愿我许愿的那个朋友就是小丽就是有时候我们就说好想吃炒面哦、然后小丽就会 我下面给你吃 不是、 不是 谁叫你要举炒面、 我就会拍拍碰杯然后就有炒面 等一下那是 小 红绿豆来 命就是有一次有好几次就是我们就是喝到一两点两三点就是真的好饿然后我们就边喝然后边在那边吹牛的时候就会说怎么好像肚子有点饿啊这样然后就讲着讲着我们就是会跟小丽就是讲 murmur 然后用渴望的眼神看着他然后呢就在有一些朋友离席之后呢就两大盘炒面然后就会实现我们的愿望它是我们的 有时候还是有一些微渣物 微渣物丽丽 我现在想要吃龙虾 龙虾 烤龙虾龙虾 要准备时间比较久一点 所以我许愿的都是靠我这个朋友小丽。好，你刚刚讲说前面是没有得逞的，下面的故事有得逞的是， 同样是在 L 牌， 所以你现在的 A 牌没有 ？A 牌其实是那个长得很高的那一个的，然后就是很普，但是 他有来续，算不算续？他算是从那边的客户过来的， 没有是新客，就是我现在这个牌子的。 那你先讲有得逞的， 有得逞的那个其实我。讲起来有点怕，因为后 为 事后想想，我觉得有点太危险了。 好，我听。 事情是这样的 哦，真的哦，事情很有故事的 open， 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呢，我就是在滑那个， 你有觉得我朋友很有趣吗？ 很有趣、欸， 很有趣，对不对？ 就是 休想跟我要 IG， 但我知道、 啊，我自己塞给他。 下面交易， 对，脚这边拉。 Little Lily， 不会有人真的去搜寻 Little Lily 吗？ 或者是 Lily 桑？ 我觉得会耶， 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有。你们不要被我抓到。 得逞的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上班无聊，闲暇时间我就在滑那个交友软体，然后滑滑滑，就看到，就是你会总会有几个脸记得的，你刚滑过谁之类的，然后有个人进来了，然后我就赶快把手机收起来。然后就结识两个男生。 等一下，你可以讲你滑的交友软体是？ 是那个时候，滑的是哦，是一个是蜜蜂 哦 ，B Talk 是不是？ 不是不是 是,、 哦、 是同志圈的交友软体。 哦、sorry， 那点不办 了。 你这样不行呢，罚三杯。 等 这个先当一下。 在哪里啊？ 开始乱拿物品。 先记起来，拜个。 先记，你知道记者上面要放打火机吗？ 你知道吗？ 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记杯？ 记杯你要先半杯，半杯是个打火机、 啊， 一杯就是一个烟盒。 哦，你安尼袂使呢，奶鸡。 奶鸡还是要走跳吧？ 要，但是 就是假如说吹牛或者是玩那个骰子的时候，有时候很快，速度很快，也来不及喝，或是觉得你这个人已经瞬间喝太多杯，觉得有点可怜，我们就说那你就记着，假如说半杯半杯，我们就半杯的时候先放一个打火机。 你记半杯，那就放一个打火机。 对，然后假如说，你又要喝半杯，就变成一杯，就会放烟盒这样。 那如果不够放嘞？ 哦，我们就有放到很高，我就叠叠乐那种感觉。 叠烟盒，假如说烟盒上面再一个打火机，然后再换成烟盒，就两个烟盒，这样就两杯。哇。 然后全部人都会盯着你看，把它喝完。 对，而且一杯都逃不了、 那还是会吐吧？他只是早喝晚喝而已、啊。 就你的事啊。 对你家的事， 你家的事、啊， 要不然你不要输， 对， 不然就不要输。 真的哎、欸，气势厉害吧？ 我没有啊，本来想说，莉莉改天要不要喝酒？对， 你可以，可是跟莉莉 收起来， 跟莉，你什么时候变莉莉了？ 我是小莉啦， 对，小莉比较清纯、跟小莉去喝酒很好玩，真的。这我们等一下再聊， 好好好，等一下再喝。 你滑一个叫软体 哦，对，好，反正就是接到。一组客人，然后是两个男生、看起来非常像情侣档、然后也是正常的这样接，然后想说他们就是有一种是那种寻找式的那种方式走进来，就是好像在找谁， 什么 找谁的那种感觉、 不是在找东西， 对，然后他们就那种，因为我坐在里面看他们，就是在外面，因为当下没什么客人在外面走动，就他们两个就很显眼，我就看了很久，然后就进来，他说怎么会来我们家这样、然后就是也是试穿啊，然后就买了正正常常的、结果呢出去嘛，结完账没多久，我的那个交友软体有响，他就说嗨，我们是刚刚买衣服的人，然后我就说哦，难怪，就是觉得很面熟，因为刚刚有滑到你这个脸， 因为那个交友软体是可以设， 它是会有距离，对，如果你越近的话，你就会越快搜寻到你，会看到你的脸这样子、 如果你有放脸的话，你就会出现你的脸， 哇啊，所以远一点就看不到。 他好像他有那个吧，路程的， 对， 就其实 越近就可以越看，就是越近。 你没有用过男女异性恋的交友软体？ 我没有交友软体。 你没有交友软体？ 对，我没有，所以 是哦，西哦，你想炫耀是不是？都不用交友软体的。他就是 那你很 boring 对， 我先出去，对不起。 他就是算，他就是男女或男或女女，其实都是一样，就是算距离，就是你们两个账号靠越近，如果你有更新到的话，他就是会离你越近。 Wow、 就是你在高雄，你可能滑不到台北的人， 对的那种感觉。 假如说我们现在在三民区，你可能三民区就是可能三公里以内或五公里以内， 我就可以看到他清晰的照片。 他如果放照片的话， 对、 对， 就可以看到他的档案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Oh, okay. 对，假设你在三民区，你就滑不到旗津的人的那种感觉。这种比喻是 对， 懂吧？ 很正确， 對對 對，很正确。 Wow, OK， 好，然后反正。他就开始要，他好像有点想要跟我尬聊，然后就聊。他说：“你什么班？”我说：“早班。”他就说：“哦，我男朋友觉得你蛮可爱的。还是你下班之后有没有要干嘛？”我说：“没有要干嘛。”他说：“不然你跟我们去餐酒馆，就是吃东西，要不然喝一下这样。”还有我们其他朋友也都很好玩。他的铺陈是这样、用的话术是这样。 对， 可以答应啊，感觉。 感觉 对 对 对 啊, 啊，因为 感觉正常、啊。 我当时也不知道脑筋怎么样，我就说：“好啊。” 肯定，因为你也很喜欢喝酒交朋友啊。 对， 然后也没有想， 反正我就下班之后我就去了。真的是一群朋友，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局，就是跟他们讲的一样，就没有出入。然后就大家那边玩游戏啊，喝点小酒啊，吃饭，就中间就这样带过好了。反正就是吃完之后我要回家了。我说那我要回家喽。他说那个我男朋友没有喝啊，不然他开车，然后反正我们就一台车，我们先送你回去。我说不用啦，反正很近，因为真的很近。我坐电车不会跳表的那种近。我说我就真的坐电车就好。他说没关系啊，不要吵，你就上车这样。我说盛情难却，我就说盛情难却，我就说好，那我就上车嘛。很奇怪，他叫我坐副驾驶座，然后 嘞， 他男朋友开车就驾驶座嘛，然后他坐我副驾的后面那个位置。因为他就说那你坐副驾，我说 什么意思？ 我就说你。因为我吓到我不知道说，因为怎么你 酒都醒了， 所以怎么会不是你坐副驾？ 对， 我说你坐副驾没关系，我坐后座就好。他说没有，你坐副驾。我就他有点小推我，我就讲好，那我就坐嘛。就到我家楼下，然后我就说那我先上去咯。他说 就发现他们都停好车，大家要一起上去。 没有，他就临停在我们家楼下。然后我说我先上去咯。他说你有很急吗？我想说不对，这句话听起来不对。我就说有一点点，因为我要 那就来吧， 我要遛狗这样。我说我要遛狗。他说那你遛完你还有要出来吗？我就说没有，我想说你问题怎么多啊。 然后我就说没有哎、欸，就是就在家休息了。他说那不然我们再聊一下下好了，嗯，再多做个两三分钟。我说可以啊。他说没有啦，就是就后座那个，他说啊没有啦，就我男朋友就是真的很喜欢你耶这样。我说哦，现在什么意思？ 意思 心里就闷闷说什么意思、 啊？ 你是要把你男朋友介绍给我吗？嗯，我说哦，谢谢谢谢，哦他也很可爱啊，就是。就是那种场面话、嗯， 他们真的可爱吗？ 哦，其实他们长得是好看的， 两个都好看， 两个都好看， 嗯，哦， 可是就是感觉是很玩咖的那一种哦，就是两个都玩咖，然后他说：“哎、欸，那我男朋友可以请你吗？”然后我就说：“嗯。”然后我就说：“好。”我说：“好啦，可以啊。” 你说：“好。” 我说：“可以啊。嗯” 所以驾驶座 我就把脸颊凑过去、嗯，然后他就说：“啊，脸颊哦。”我说：“我说先脸颊就好了吧。”嗯，我说：“先脸颊就可以了吧？”他说：“好好，脸颊也可以。”然后就这样亲一下，嗯，我说啊，那我讲到一半，然后夏逢后面的手就伸过来了， 伸哪里？ 他就从后面，哎、欸，角度是 肩膀往下， 对，肩膀往下， 然后到胸， 对，然后就开始揉 揉， 然后因为我是， 哇哦。 我当下 注意一下 ，Becky。 对，我刚刚脚夹紧， 关你屁事？ 对、啊， 关你什么事？ 对、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被 Q 啊！ 哎、欸，我那时候超紧张的，我就赶快先看车上有没有什么那种车内的针孔的 摄影， 我很怕他们是在想要 仙人跳，嗯， 对之类的，或是他们，反正我就怕我被偷拍还是什么。嗯，我就看到一个很像的东西， 哈、嗯， 我就说，哎、欸， 很像， 很像的，因为小小的东西，嗯，然后很像有一个小荧幕的那种感觉、嗯，可是那时候很暗，嗯， 不是行车记录器， 不是，因为它不是放在上面，嘿，它是在前面的中间一个位置这样、嗯，然后我就想说，我说，哎、欸，那是什么啊？哦，他就说，哦，没有，那是那个芳香剂的那个机小机子这样。嗯嗯， 芳香器有荧幕， 我就觉得小小很小， 很太高科技了吧， 很高端嘛。我想说好吧，你都讲得出来，因为他很快速就回答了。嗯、啊，那你都讲了，那就相信嘛。嗯，以为没事的，就继续在摸，他就在摸啊，然后就 你说后座那个持续， 然后摸一摸，就是驾驶那个就开始摸脚嘛，要、嗯、摸摸。因为我当下会想说任由、 欸、你被夹攻哎、欸 嗯，我当下任由他们摸，是因为我怕我如果反抗，我会不会死？ 死在车上？ 因为我如果遇到神经病怎么办？ 对、 嗯、对啊，那与其保住我一命，不如就是 不如先爽， 就是而且长得也是好看，应该也还好、嗯， 可以啦。 对啊， 可以啦，蒙恬。 而且我那时候单身啦，哦、嗯，就这样，不要在那边，你们这些在听的人，不要在那边给我想要。在那边乱带一些， 踏伐你 我当那个时候单身， 对啊，单身就是可以的， 很单单到不行那种，吵死 了！给他掌声，没有抓到我们节目的精髓，就是可以随便发脾气。 对啊，吵死了！你现在就是有在想什么？反正他就在那弄，然后就是有点，他已经要脱我裤子了。嗯，我说哎、欸，不行不行，我就说我没洗澡什么的。嗯，然后他就说哦，那好，那不要脱裤子。嗯，他就我把驾驶给我舔奶头这样的、欸。 你说驾驶座那一个吗？ 吗？ 哇，你被夹攻哎、欸！嗯， 然后后来 好有画面哦、喔欸。 那个座位早就已经塞好，因为如果你坐后驾的话，嗯、 你就没办法、 啊，你就可以直接说啊，我想来照、 啊， 就可以直接下车。 所以就是他都已经是设定好的那个、啊， 还有一套剧本。 我真的是吓死了，因为我一直流手汗，我很少流手汗的人，因为就是真正命在旦夕的时候，我才会有可能流手汗。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害怕、欸。 最后嘞，最后 我就赶快把我手机就是。按一下，让亮亮的。嗯，我说，哎、欸，等一下，有人传讯息给我、哦，然后就这样假看。嗯，我说，哎、欸，我妹问我说，为什么还没有遛狗这样子，或、哦、是对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哦，那你要上去吗？他说，对啊，不好意思，我说真的要先，我真的要先，我还说不好意思、喔， 还说不好意思， 你们两个才不好意思哎、欸，谁不好意思啊？我也太有礼貌了吧？ 真的哎、欸， 我说我要先上去了，然后他就说，哦，所以。还有下次吗？我就说再说啦，他说可以再看看、啊嗯，反正我也就是都在那一间百货这样子。嗯嗯嗯、他说 好，那就是那我可以亲一下你再走吗？我说好，因为已经没差了嘛。 要轮后面那个人的没啊？ 我觉得后面那个有点就是在 帮他男友， 看起来是后面那个人喜欢看他男朋友跟别人干嘛的那一种类型、 哦， 你懂吗？有一种类型是这一种， 我懂。 我后来搞懂，就搞懂的是他就是这个类型的哦， 因为我喜欢看另一半跟别人， 就连什么吃饭他也是叫我坐他男朋友旁边，然后他就一直指 挥。你有听过这种吗？ 发号施令这样 没有哎、欸，下次可以聊一集这个好了， 可以哎、欸，可以。 你没有听过这种的，我发现你世界很狭隘耶。 对啊，看看世界好吗？ 对啊， 很狭隘。 哎、欸，等一下啦，让我搭上你。 就是会有一种人是，可能是一对 couple， 然后他们找另外一个人来，然后就是找了那一个人，就是是在玩他男友，可是他就喜欢在旁边看这一切。你不知道，如果换成男女生的关系，就是你男朋友找另外一个男生来跟你打炮，然后你男朋友在旁边看，对吧？我这个比喻 就是想看你被哎、欸， 对，可以可以讲，可以讲、 哦，就是想看你被干这样子， 对， 嗯，然后就会很爽， 很兴奋，然后搞不好就更爱你这样， 对， 嗯，我 你这哑口无言呢、欸， 你很难得这样吗？ 你不知道这件事？ 哎、欸，你不是铁粉吗？我很难得这样，因为、 啊、 嗯， 我。因为我 你不行， 我对我不行哎、欸 啊， 因为其实很多西方国家人都这样。 现在就大家要打开我的大门， 就那个 Steven 啊， 还有 Mike 啊。 哦，我知道啊，因为 Nico 也会这样啊。 所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件事啊、哦？ 我知道有像这样的状况，不是都在迷片吗？ 嗯，可是现实生活中有啊， 真的存在。嗯、 对， 它不是就是只有迷片，因为。会存在，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学 不算吗？换妻去了， 不完全像，因为换妻是，假如说 他自己也有在爽， 对，换妻是 A 跟 B 在一起，甲跟乙在一起，可他们两个的另一半互换，可是他刚刚我们讲的状况是 A 跟 B 在一起，可是 只有三个人， 对，可是找来了 C， 然后 C 来上他的另一半，但是 A 在旁边看，他就喜欢看他另一半被上，这样。 可能是喜欢看另外一半被欺负的那种感觉，他就觉得很爽。 Oh, 嗯 ，Gosh。 然后有些人会喜欢加入，就是可能一起。 嗯嗯。 Oh, 哦， 你眼神很迷惑哎、欸，很困惑哎、欸。 Oh, 我们下次聊一集这个好。 就可能他就没有喜欢，他就不懂， 或者你是真没听过。 我大概知道，可是我 不懂乐趣在哪里。 对，因为我一直都还没有想过这个话题哎、欸。OK， 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题材，大家请期待。 不客气啦， 谢谢小丽， 谢谢小丽， 谢谢小丽。好，然后你就下车了， 真的就下车， 当下就下。之后还有联络吗？ 没有， 真的、哦、哇， 封锁他们了吗？ 没有联络，但是我跟你说， 嗯，后续 上个月， 嗯， 那个一直控制的那个， 嗯， 传来给我说。他们去哪边玩？要不要带伴手礼给我？他就是买了一箱草莓要给我，然后 草莓换草莓， 因为上个月那个时机点，就是我好像也没差的那种人、嗯，对吧？ 也是， 然后 也是单身，你们在想什么啊？ 对啊，阿俊也单身，哎、欸，是跟你们什么事啦？奇怪呢， 不过你就把肉说出来，就叫小丽啊。 对啊， 丽丽或是阿卡丽丽， 很小的小啦，扫头丽， 扫头丽， 扫头丽啦。反正我就说，哦，你要给那也可以啊，他就要送过来给我。 嗯， 你就放警卫室就好了。 正当对我原本想说、嗯，正当他送到的时候，我就想说，想一想还是很恐怖。我说你放警卫室就好了。 嗯、那 我说我现在不在家，可是我就在楼上。哎、欸， 所以就是放警卫室、 欸，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微可怕，可是当下， 但是我问一题，如果当下他们两个没有让你感觉到很可怕，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但要怎么可能不可怕？ 就是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 哦，认识一段时间、哦， 因为你刚讲那个故事是他可能当下 陌生人、 啊，对啊，当下约，哎、欸，他们在默开耶， 陌生开发，对， 默开。其实你那个状况是你们可能当下下午遇到晚上喝酒。半夜他们就做这件事、嗯嗯、但如果假如说这两个是你认识就是每次喝酒都遇到的人但没有到很熟的那一种的话你可以吗 三个人你可、啊、应该这样讲三个人你可以吗 三个人不行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分心的人就是如果旁边有个东西在动或是有另外一个有一个人我就会一直看他那当下跟我、嗯、 什么时候换他这样 我就会想说你会不会很无聊的那种感觉 哦？你会 take care 别人，怕别人无聊， 或者是你就可以命令他，把、哦、你来冲啊冲啊这样子啊。 哦，不然你在这边啊，他在那边这样。 对你在这边，我在那边。 对， 怎么跟你喝酒的时候一样？因为他喝酒的时候会 take care 任何人，嗯、就是哎 ，Peggy 没有喝哎、欸，你要不要喝一下？这次是谁谁谁谁谁谁谁？ 我很怕大家无聊。 哎、 欸， 我很想，那我想跟小丽喝酒， 你跟 他 小、 哦， 你跟他喝酒很开心， 真的哎、欸嗯。 因为我插个话，我之前喝酒通常就去台北喝，然后我在高雄就是很少很少，几乎就是没有。就是因为后来前两年就是跟小丽出去喝酒之后，发现跟他出去喝酒太有趣了。 而且我有听说小丽非常好揪哎、欸，就是、 哦、对对对对对，我在这边在节目当中呢，要特别谢谢我的好朋友小丽，因为每次呢，我跟你说，他如果约我十次，我可能只会答应一次；但我约他十次，他十次都会答应。Even 他隔天 要上班、 欧班，他都会陪我喝。 哎、欸，小丽真的很棒哎、欸嗯， 我真的很棒、啊。 什么星座？ 处女座 几掰 立刻 可是处女座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好，就是你跟他出去喝酒完全不会无聊到，因为他会怕你无聊，所以他就会找游戏玩然后什么的，就是喝、 哦、真的耶。 然后当你一旦喝开了之后你自己在 have fun 的时候，他就会去照顾别人这样。 哎、嗯嗯欸、好棒棒、哦、 就想说你就到一个点了，那OK 的，我去看看别人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而且如果假如说我喝到他有时候都喝到早上，可是因为我是不喜欢喝到早上的人，我可能两三点，我如果要走，他也不会说再留一下，不会，他就会说哦要走了，好啊好啊好啊，他就会 好啊你先。 对。然后到家的时候，他就说大家跟我说一下，就结束那天的酒局。 嗯，我不太会，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追酒或什么，就是硬、嗯、 就说再喝一支再走啊， 啊 不然 没干冰哦。 对对对对对，他不会，嗯、就是 哎、欸，小丽好有趣哦。嗯， 要不要换 IG？ 他刚好留给我， 我写在我大腿在那边， 对， 想让他看得到。 好，你还有什么故事是在百货公司发生的啊？跟客人的故事还有吗？ 哎、欸，等一下，上刚那个还没结束啊，嗯、所以他们就 没啦， 就没了，是不是？ 没联络， 就送草莓而已，送到警卫室。 就送草莓， 而且是一个人来而已。 QQ、哦、草莓没换到草莓， 对哦， 还以为哦， 对， 我只值一箱草莓吗？我可以 要 买一下， 说不定是日本进口的那一种， 要买也是三箱。 对啊，不可能啦，换不到。 哦、 在柜位上面有发生什么？ 柜位上 跟客人， 柜位上跟客人就只有刚刚那一种哎、欸，就是。 啊、就是有一个是你跟你男友说你在拉屎，你要过来吗？哦、等一下，我刚看完这一题，因为我们有先拿题目、嗯，我跟我男友说你要过来吗？然后我就很疑惑，我就问， 我先讲，因为我在小丽要来之前，我就跟小丽说你可以准备几个故事，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全部告诉我，你就告诉我标题就好了，然后就给我几个标题，我就复制给 Peggy。然后 Peggy 就看到这一题，因为这一题的标题是我跟我男友说我在拉屎，你要过来吗？然后 Peggy 她的反应就问我说：“ 要过来干嘛？吃 屎 吗？”哈 哈哈哈哈！ 对，要过来 的， 对他逻辑是对的， 是对的。 他直到刚刚开录前，他才问我这件事哦。他就 说我还在疑惑啊， 我还是很疑惑。然后我还想说，哎，他突破就是我的想法，我就跟 Peggy 讲说。会偷吃的人跟不会偷吃的人想法就是不一样， 但我还是没有、嗯、我还是没有搞懂，我就还是说我不是在讨论那个，我只想知道拉屎过来不就是要吃屎吗？ 哎、欸，那 他很单纯、嗯 嗯，然后一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嗯，哦、我突破盲肠了，嗯、是男厕对吧？ 对啊， 哇哦， 给你个掌声。 搞了十分，不是我搞了一个多月，我才 懂。如果听众朋友你就是年纪跟 Peggy 相仿，想认识他的话，可以，因为他真的很单纯，因为他就是一个不会偷吃的。因为我刚刚就跟他讲说，会偷吃跟不会偷吃的想法就是不一样。不会偷吃的人就是会跟你一样，就是我在拉屎，你要管吗？是要吃屎吗？ 很臭哎、欸！ 还跟他，或者是给他看说，哎、欸，今天这条很完整。 对啊。 可是会偷吃的人是什么故事？为什么会有这个？ 他其实是我一个外县市的朋友。然后我也知道他有对象，然后我也知道他好像蛮喜欢我的，嗯，然后我们就是有意没意，他都会跟我聊天，但我就是采一个，嗯，你聊我就陪你聊，但我不会主动跟他聊，嗯，然后他也知道我在哪边上班，嗯，可是故事后面到最后没有怎么样，我先跟你们就不要太期待，嗯、反正就是对，反正又想要骂人，是不是？反正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就说，哦，我下高雄了，嗯，他就说我在你们就是。你们公司附近，嗯，然后我跟我男朋友来吃饭，然后我跟他说我现在要去拉屎，这样，嗯，你要不要过来一下？ 然后你当下的反应是？ 我说过去问号，过去问号， 是谁吗？ 对啊，我说过去，我就回过去问号，然后就说过来一下啦，这样、 嗯、有东西吃， 然后就过来一下，然后害羞的脸，然后一个紫色的茄子这样， 是吗？ 你们知道那个贴图吧？就是 我知道 害羞的脸，害羞的两个脸，然后一个紫色的茄子。嗯，我就说该不会是嗯，然后他就用害羞的脸，害羞的脸，嗯，两个茄子， 很有创意呢、嗯， 喜欢，觉得蛮有趣的。 哎、嗯欸，我还真的去哦， 啊、然后 我就去找他，他说他在哪一间厕所、嗯，这样我就好，那我去找他敲敲门嘛，嗯，然后他就开一个缝，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客人要进来上厕所，嗯，我说我在外面等你，然后就走掉了。他后来就出来，他就说，所以你现在要回去上班了吗？嗯，然后就说，对啊，差不多了，因为他就是他很想要，就是都甜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哎，拜托，超刺激的，不是 你有请阿姨帮你顾柜吗？ 我们柜上还有人 哦，柜上还、那应该还同事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你们就没有那个、 我他我没有办法、 他的、哦给我啊， 不行哦，有没有发生过成功过的？ 我不该讲 成功过的人，你说认识的人吗、 认识的人， 当然有啊， 我要听。 你还要听？ 我要听、 啊。我们要听啊！ 我还要听。 谁要听没有吃到钱的故事？ 对啊，我要听成功的。 成功的算是一个噩梦、 把灯给我关掉。这样会比较好吗？ 成功的也算是噩梦啦。 还是你需要我就不要看你？是因为我们两个太熟？你还是因为太熟吗？ 成功的， 看我，看我，看我。 我要听成功。 I wanna know 那我不要看你， 你。其实也没差，成功的就是在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是某一个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男朋友，这样听懂会太饶 不会、 然后我就载他嘛，开始载他，然后就在车上有点就是玩游戏那种感觉、对， 你说两个人玩游戏， 两个人 玩在车上玩什么游戏？ 就是上音乐课啊，就直笛课什么的，这样口风琴这样，手拉胚啊这种。 你爸， 你是英哥师傅哦， 英哥师傅啊，我打英哥来的。 然后呢？ 但就是当然就是当下也只能是一个就是秘密这样子。然后两次 是在车上还是 在车上 柜位上没有？ 柜位上没有，柜上其实蛮难发现，因为我们家一定会有客人 哦，试衣间。 试衣间就真的是因为其实我现在待的公司比以前的 L 牌客人还多 哦， 所以比较常。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尽量找冷门一点的专柜。 对， 柜位你就可以在试衣间里面。 第一次就上手。第一次就上手。 第一次就成功。 对，或是找一些比较人可能比较少一点的啊，比如说 什么牌子， 先挑百货。我跟你说，百货比较有差。 你现在待的那个地方算是人多， 当然算是人多的啊， 连厕所人都很多。 想知道 厕所很热闹呢，还有在摆摊啊什么的， 可能卖一些湿纸巾啊什么的。 啊、 另外，你还有一个故事是要跟打扫阿姨说对不起，是什么故事？ 哦，那就是纯粹就是那跟当时某一任，然后就是聊天聊个就是作品哎这样子，然后。我就 是你的，是你的， 是我个人的， 跟你的另一半 没有，那其实是我个人哎、 哦，你个人 这样会太变态啊？ 不会，我要听变态的啊！都已经聊一个小时了， 就是因为聊到有点，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太久没有打手 枪。你跟谁聊？ 就前任啊， 哦，前任，哈哈，前任跟前任聊 聊聊，然后就是聊聊，我就说，哎、啊，我等一下有客人，我跟他说，我等一下我有客人来，其实我就是去厕所打手枪。我自己打手枪。 那你们聊什么？为什么会叫 him？ 没有，就是有时候就是 太久憋太久。 对，然后也、其实也不用特别太聊什么，或是讲一些什么可爱的话，就都会有点受不了。 真的哎，女生懂吗？ 懂啊， 女生 这不就文爱吗？ 文爱有这个词、 你不知道文爱？ 我不知道文爱，我也太土了吧？ 小 唐，你搞起了啦！我拜托你搞起了。 文爱好吗？ 文爱就是上班的时候。 文爱懂吗你？ 对啊，文爱就是上班的时候就说 ，baby 在干嘛？就说我在上班啊。然后下一句要接什么，我会比较有文爱的感觉。 哦，你今天穿什么？ 我看 那、 我是 对，还有我 对, 對 我 控制狂来了， 我看。然后或者是就说，然后假如说你在，或者是你是在那个百货，就说那你进去试衣间拍给我看，这样。 然后 就说那裤子脱下来。什么的，这就是文爱啊！ 对， 文爱很爱说我看，对不对？ 对，我看啊，因为就是照片， 不， 而且 也可以不用到我看，但就是因为如果不方便看的话，就只能够就是用想象的， 对，或者是就说 你形容给我看，就形容给我看， 就形容，或者是就像佩奇刚刚讲说，我刚脚夹了一下， 哦，这种的， 这就叫文爱啦、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文爱过， 就是恋爱变打字嘛， 对，变成打字的， 就变文爱， 就是文爱， 就把你的调情的内容变成文字， 对，然后嘞， 上了一课， 然后你就去厕所， 对，但不知道那一天发生什么事、 巨量吗？ 巨量哎、 有海啸， 就是哇，是就抓出来有声音那种，那种 在，我哇塞， 会有这种声音呢。这样的那种，你们听得到吗？就听不到， 听得 这样。 我会太失控吗？ 不会，是有点像这种。 你那个是打到隔板是不是？ 对，就是有时候他旁边是那种层板、层板 厕所， 然后那个面子就是这样抽啊，这样刷刷刷刷刷。啊，因为你知道那种其实真的没有很好擦，你这样擦它会有痕迹， 它会 凉 凉啊， 熊熊。 他这边弄一下，后来想说，哦，算，就留一点点，然后就走了。可是我大致上是干净的，清的是干净。 可是打扫阿姨进去看到，情何以堪啊？ 哎、欸，你觉得他有在扫看吗？ 对，也是哈。 对不对？我后来想想，觉得见怪不怪吧。嗯， 阿姨搞不好想说，哦， 阿姨想说，萍姐。 本来想说干脆都不要擦，然后还在旁边签名， 还这样， 嗯，长脚漏水， 这张假包，松板做的，挨都很厉害啦，我不担心他啦， 好笑， 老鼠母汤， 你知道吃芦笋男生的小胃会变臭吗？ 嗯，然后吃凤梨会变香， 哎、欸，有在听哦、喔。 有我听到的、啊、 哦，真的、哦。 可是其实听之前我也有查到这个小知识。 哦，好，还有什么故事要分享？要讲你自己的。 有啊，还有啊，嗯、我来看看啊。早上跟女友来逛街 哦，这个、嗯，这个客人我前几天才又接到他一次呢。 他是有女友的、 啊、 接客人，就是他来买东西 哦。 嗯，对， 你以为是接客是？ 你说我是接 S 的吗？你是接 S 吗？ 我跟你说。